得唔得闲啊？ 离开，离开， 咁样真系冇问题。 小姐，你系咪撞到啲唔干净嘅嘢？ 你讲咩啊？我听唔到啊！ 咩奇怪嘅嘢啊？ 你快啲帮下我啊！我又见到嗰个蓝色衫嘅女人啊！ 如果唔过去，可能成世都解决唔到。 怪谈之地铁。小美最近失恋，同相恋咗三年嘅男朋友分咗手，原因系佢男朋友有新欢。嗰个新欢身材、样貌、气质，样样都唔及小美。只不过佢系某地产公司嘅千金，而小美呢，就仅仅只系一家写字楼嘅普通员工。呢点令小美唉不得不感叹。人其实无分男女，都系现实同埋势利，而男人喺要分手嘅时候就更加无情。小美嘅心情一直都未回复，过往嘅回忆令佢心痛，但系生活仲系要继续嘅，只能够继续向前行。今个星期六，忙完所有事嘅小美，拖住疲累嘅身躯，慢慢咁行出咗公司嘅大门，长长咁舒咗啖气。唉，卒之落班啦。小美上落班都习惯咗坐地铁。今日透过阴沉沉嘅天气，望向冇几远嘅地方地铁站嘅入口，佢突然间觉得嗰度就好似有个地狱嘅深渊，无数行尸走肉涌入去涌出嚟，令人不寒而栗。打开手机，小美打通咗佢闺蜜小艾嘅电话。 喂，小艾啊，听日休息啊，嗬，得唔得闲啊？不如我去你度玩啦。 好啊，小美，我哋听日落班就去买啲好嘢，食餐好嘅，早啲嚟。系啦，忘记晒嗰啲唔愉快嘅嘢，先至可以嚟。 小美吸翻埋手机，心里面泛起一丝温暖，至少佢仲有个贴心嘅闺蜜喺度。行入地铁站，人头涌涌，黑压压一片。小美唔想一路系咁逼入去，佢求其揾到个冇人嘅角落头就坐低咗，想等人少啲先再上车。百无聊赖嘅佢，而家身边冇一个人可以同佢倾到计，佢只能够呆呆咁望住前方发呆头。随住一部又一部嘅列车飞驰而过。不知不觉，站台上边嗰啲人就越嚟越少，仿佛间小美好似见到喺对面站台度有人对住自己招手。小美开始啊，并冇理佢，一嚟又唔知嗰个人系咪对住自己招手，二嚟就算系，可能又系嗰啲呃神骗鬼嘅嘢。但系隔得一段时间，佢依然感觉到对面站台嗰个人系对佢嘅注视。是的，那个人还在那里对着自己招手，究竟什么事呢？小美定一定神，仔细地望一望，发现对面那个是个女人，穿着蓝色衫，面色憔悴，头发蓬乱，一直向着自己不断入手，而且个嘴不断在那里咦吟吟，好像不知道在说什么，神情紧张，好像有什么要发生，但一眼望下去就好像一个中到诅咒嘅巫婆咁，癫癫突突。小美再一望到一望，那个女人周围都冇人，佢心谂： 嗰个女人喺度叫我。 小美企起身，慢慢行向站台。那个女人把口啊不断讲嘢，小美唯有伸长颈，佢想听清楚那个女人究竟讲乜。只见个女人把口不断讲，由于距离远，人流杂声又大，小美只能够勉勉强强听到啲话。 唔好，唔好，离开，走，走啊！ 咩话？你讲咩啊？我听唔到啊！你讲咩啊？我听唔到啊！ 小美有啲急啦，想同嗰个女人沟通，而嗰个女人嘅声音啊，突然间变得好模糊，硬系听唔清。小美试图离佢近一啲，所以不断向站台嘅边缘行过去。由于太聚精会神，以至于小美连列车入站嘅声音佢都冇留意。呜呜，喺隧道内突然间响起好似野兽咆哮咁嘅声音，随即着起咗两道黄色嘅光。所有嘅一切已经近在咫尺。突然之间，有把声喺小美耳边响起： 小姐，快啲离开嗰度！ 惊醒咗，已经探出半个身出站台外边嘅小美。小美猛然缩翻个头翻嚟，吓、啊！头先争啲命仔都冇埋，嗰部车简直系黐住自己头皮过，自己个头壳顶而家仲火辣辣咁痛。呢、这个时候嘅小美好惊，成个手都震晒，一路拍住自己心口，一路话： 吓死我啦！吓死我啦！ 呢、这个时候，一个着住制服嘅中年男人快步咁行埋小美度就问： 小姐，你冇事系嘛？ 冇事冇事，真系唔该晒你啊！ 小美满含歉意咁望一望呢个男人，原来系列车巡视员，但呢个男人呢个样有啲怪，佢着呢一套制服。款式好似好旧咁，个男人好严厉咁同佢讲： 我同你讲，唔准再有下次，你咁样严重影响咗我哋列车嘅运行。 对唔住啊，对唔住啊，阻住你做嘢。 嗯，睇你态度都唔错，今次就算啦。不过真系唔好有下次。 嗯，多谢多谢多谢。 个男人突然间又问： 不过小姐，我真系好好奇，你一直望住嗰边。到底忙紧啲咩？ 我见到嗰个蓝色衫嘅女人啊，咧佢仲喺嗰度啊！头先佢一直同我挥手，所以我先差啲跌落去咋。 顺住小美手指嘅方向，嗰个男人皱住眉头望咗半日就话啦： 边度有啊？冇你讲着蓝色衫嘅女人、啊， 嗰度啊，就喺嗰度咧。 小姐，你系咪撞到啲唔干净嘅嘢啊？ 吓、啊，唔干净嘅嘢！ 小美一惊，先发现对面站台冇一个人喺度望紧嗰个男衫女人，净系得自己望到，会唔会个人撞啲咩唔干净嘅嘢咧？ 好啦，小姐，快啲上车，翻去瞓个好觉，养足精神，自然咩都见唔到噶啦。 嗯，多谢你啊！ 小美上到车。佢忍唔住又望到一眼对面站台，那个女人竟然仲喺度对住自己招手。不过呢次佢个表情更加急躁，不安嘅双眼擘到大一大咁望住小美，睇个样好似好紧张咁。小美打咗个冷震，即刻拧翻转头，佢唔敢再望，佢只想尽快摆脱呢一个女人。第二日。小美一直瞓到晏昼时分，先昏昏沉沉咁醒。一睇个电话，哇，有13个未接来电，全部都系闺蜜小艾打嚟。哇，小美吓到一跳，自己乜瞓到咁冧啊？电话声都听唔到，即刻就复翻个电话俾小艾。电话一通，嗰边传嚟咗小艾关切嘅声音，讲： 小美，你冇嘢嘛？你唔会谂唔开啊嘛？打咗你13个电话都冇人接嘅，我差啲就要报警啦！ 嗯，我冇事，唔使担心。 冇事就好啦，小美，你都唔好咁伤心啊。佢睇唔上你，系佢只眼盲咗，佢蠢。以你嘅知识，唔知可以搵到几多个更好噶。 呢啲我都知。 咁就好。 啊，系咧，琴日我喺地铁站见到一件好怪嘅事啊。 吓，咩奇怪嘅嘢啊？哎呀，都系今晚先讲啦，啲汤滚到写出嚟啦。小美，拜拜，一阵间见。 冇等小美讲咩，小艾已经吸到电话啦。吸到电话之后，小美呆呆咁坐喺床上面，叹咗啖气。嗱，嘴上边虽然话冇事，但系个心仲系好苦涩。毕竟三年嘅感情就咁样被轻而易举咁打败咗，而且琴日发生嘅嗰件事令佢个心仲系感觉到好不安。稍微洗咗下面，小美出门嚟到地铁站，静静咁等待住列车。佢突然之间谂起咗琴日嗰个男衣女人， 不由自主向对面站台望过去。哎呀，望游子可一望，竟然那个男三女人又出现，仲系同琴日咁对住自己不断咁招手，面上面嘅表情依然都系咁紧绷，兼且今日双眼仲隐隐约约见到好多血丝。呢样嘢，哇，真系吓死小美，点会又出现噶？小美即刻眯埋眼唔睇。而就喺呢个时候，耳边响起咗一把熟悉嘅声音： 小姐，你冇事系嘛？ 小美擘大眼一睇，好惊喜咁话： 诶，又系你啊，陈志远。 哦，我经常喺呢度值班。 哦，你快啲帮下我啊！我又见到嗰个蓝色衫嘅女人啊！ 个男人望望对面，眉头紧紧咁皱起就话： 你见到佢几耐？ 唔系好耐，寻日第一次见到，佢不停向我挥手同我讲嘢，但系我听唔清佢讲咩啊！寻日就系我想同佢讲嘢嗰阵，差啲就俾车撞啦，好彩你出现叫咗我一声。 个男人谂咗阵，最后就讲： 竟然有啲咁嘅事。小姐，我睇你八九成系撞到啲唔干净嘅嘢，不如咁啦，我同你一齐过去睇下有冇咩办法可以解决。 过去？我唔敢啊，呢度铁路嚟噶、啊。 听到咁，个男人似乎有啲急啊，就讲： 如果唔过去，可能成世都解决唔到。那个女人仲可能会缠住你添。 听到呢度，小美仲有啲犹豫。见到咁，那个男人又话： 放心啦，有我喺度啊嘛。 小美望向个男人，心里面莫名咁涌起一股安全感，就讲： 好啊，我跟你去。但系我哋点过去啊？ 放心，我有办法嘅。 个男人笑一笑，讲完朝站台嘅边缘就行过去。然之后喺小美惊恐嘅目光当中，嗰、那个男人纵身一跳就跳咗落去。小美行过一睇，嗰、那个男人竟然安然无恙咁企喺下边，面带笑容咁望住自己。 冇事嘅，快啲落嚟啦！列车出站之后，轨道上面冇电嘅。 咁样真系冇问题？ 冇问题嘅，我系列车巡逻员嚟噶嘛，佢哋唔会讲咩嘅。嚟啊，落嚟啊，我接住你。 站台下面响起咗个男人爽朗嘅声音，小美环视咗四周，呢时候站台人就唔少，但系都系离佢比较远。佢见到所有人都用好惊讶嘅表情望住自己，佢不由得有啲担心。那个男人微笑咁张开双臂，陈旧嘅徽章喺臂上边摇摇晃晃。呢个时候，一直喺对面站台嘅男衣女人突然之间响起撕心裂肺嘅嚎叫， 唔好啊，唔好啊！ 嗰啲眼泪水不断咁涌出嚟，佢双手不断咁喺度挥动，似乎用尽咗全身嘅力气。小美真系觉得呢个女人太恐怖，佢落定决心，佢同呢个女人搞清楚关系。于是佢纵身一跃，但系就喺佢跳落去嘅时候，那个男人的样貌竟然慢慢模糊起身，五官扭曲，身体慢慢融化开，最后他竟然变成了一具尸体。而这具尸体白泥石的骨头反射出列车的灯光。哦哦，一部列车在这个时候飞驰而过，小美就是这样直直地穿过这具尸体，重重地搭在铁轨上。他最后记得的影像就是疾驰的列车疯狂地在自己身体上边压过去，最后小美身体支离破碎。小美事发之后，小艾几乎一不成声地来到差馆，差馆备出的案件结果是为情自杀，并且调出了案发那两日的监控录像给小艾看。画面当中，小美呢两日以嚟一直行为古怪，总系对住空气讲嘢，望落去明显就系伤心过度，精神出现唔正常。旁边嘅人都觉得佢怪，所以纷纷避开。而呢一切，小艾根本冇办法解释。佢知道自己朋友冇咁脆弱，不过喺视频结束嘅时候， 小艾突然间见到地铁站里面嗰个男烟女人，小艾问警察： 呢个女人系边个嚟噶？ 个警察就讲： 哦，个癫婆嚟噶，一日到黑神神化化咁，话自己有咩阴阳眼，一到晚黑赖死喺地铁站度唔走，点烹都烹佢唔扯噶。对上嗰次啦，我哋盘问佢，佢仲话见到个咩死咗个列车巡查员，我哋做差人都冇佢符啊。 后来警察盘查呢一个地铁站嘅档案，原来喺建成通车冇几耐之后，曾经有一个列车员失足跌落铁路，最后同小美一样被列车剪过，只系剩低半边身。 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不巧。